毫无守则，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哇，第400章啊！我仔细咁睇一睇呢个女人，见到佢嘅目光啊斜视住手里边嘅人头，嗰、那个雕工呢就唔算系好精致嘅。但系就渗透住一阵古怪，特别系个眼神啊，俾人哋一种活灵活现嘅感觉。我心里边啊有一种嘅唔舒服咧，我目光啊转向咗冰洞里边嗰啲其他嘅雕像，无一例外，举止都系好古怪嘅，好似真系进行紧某一种嘅仪式。就系呢一阵时，我突然之间睇到其中一个嘅冰雕后边，显然突出咗一截黑色嘅嘢，系一块布料。我心里边啊打一个突，对住豆腐就使咗个眼色。豆腐顺住我个目光一望，佢嘅面色都变埋。我哋两个人亦都唔再多讲嘢啦，掹出个武器，轻手轻脚咁就向住冰雕嘅一左一右就围拢过去。冰雕后边肯定有人，眼睇住我同阿豆腐就快逼近，冰雕后边嘅三角忽然之间就喐咗一下，紧接住佢突然之间就向我扑过嚟。我早有准备啦，手里边嗰把匕首系咁啊吉出去，点知道嗰个人竟然系违背物理常识嘅，喺空中突然间掉咗个头，直接就从我头上跳咗过去。就喺我一转身嘅时候，嗰、那个人嘅身影一闪，就闪入咗冰洞旁边嘅一个洞口入边。咁近嘅距离攻击，居然啊俾佢闪过咗。我心里边啊非常之怒火，我啊喝道：追啊！我同阿豆腐一前一后啊，即刻向住黑影消失嘅地方啊追咗过去。豆腐啊讲：哇，呢、这个人嘅身手咁犀利嘅，究竟系边个啊？老陈有冇睇清楚佢生咩样啊？我回忆咗一下，发现嗰个人嘅身上边就罩咗一块大黑布嘅，头同埋面都罩起上嚟，动作又好快。细细咁谂，好似又真系冇露面喎，除咗系一个黑影，就乜嘢都睇唔到啦。我猛然意识到，唔通之前阴咗阿哑巴一脚嘅就系佢？哑巴唔系追咗佢过嚟嘅咩？咁而家佢就喺度，哑巴又去咗边呢？我心里边一惊，暗暗讲个弊啦，应该唔会系呢只嘢啲咩诡计，等阿哑巴中咗招系嘛？依阵时我同阿豆腐已经跑到咗呢个冰洞旁边嘅入口地方，冇谂到呢一个入口就系一个向下倾斜嘅冰道，我就两个收势唔切，全部都跌咗个四脚朝天，跟住手里边嘅探照灯喺一瞬之间亦都飞鬼咗出去，然后啊砰一声，咁就黑晒。喺呢个黑暗当中，我哋两个就顺住下斜嘅冰道啊，系咁向下滑，唔知道尽头喺边度，亦都唔知道尽头有啲乜嘢嘢会等住我哋。嗰一种感觉唔使讲，都唔知几鬼恐怖。我心里边知道今次真系大意啦，嗰、那个人啊肯定专登将我哋同阿豆腐引过嚟嘅。呢个冰道嘅尽头，万一系嗰啲咁嘅刀山火海咁啊死啦！万一如果系啲咩机关陷阱，咁啊点办呢？唔得，我唔能够咁样样等落去。呢啲念头喺我脑里边闪过嘅一瞬间，我就喺黑暗里边感受下呢个冰道嘅结构，唔算系太阔。于是我啊将对脚猛然之间咁向旁边一伸，两只脚就擘开成一条直线，借住呢一个咁嘅力度，系咁啊夹硬停住咗个身形。就系咁啱啱先一停，黑暗当中一嚿嘢就撞入咗我个怀入边，唔系豆腐啊奇啦，俾呢条友咁一撞，我点能够撑得住啊？双脚一软，又跟住继续向下滑。呢、这个冰道咧就弯弯曲曲，好似坐呢个过山车咁嘅，时不时就撞头，跟住啊撞背脊。为咗避免我条颈俾撞断，我哋两个只能够揽成一嚿向下碌。心里边谂，唉，呢下真系玩完啦！但愿呢个冰道嘅尽头就唔系啲咩古怪危险嘅嘢啦。就喺呢阵时，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嘅腰一紧，好似俾啲咩嘢勾住咗咁。 呢一个力度呢就好大嘅。等到我同阿豆腐下滑个力度都停咗落嚟。与此同时，喺我耳里面就听到咗一声嘅闷哼。呢一个声就唔系我发出，亦都唔系豆腐嘅，好似系哑巴把声。我擘大眼一睇，竟然发觉周围唔知几时已经被一阵绿色嘅冷光就覆盖住。跟住我先发觉勾住我腰嘅原来系一隻嘅人手。呢下子死死咁捉住我件衫，我担高头一睇，唔系哑巴又系边个啊？哑巴同我之前嘅动作系差唔多，佢又劈开对脚啊，顶住个冰壁。不过呢一阵时，一手咧就扣住喺呢个冰壁旁边嘅冰锥，另外一只手就捉住咗我件衫，而喺个嘴上边仲叼住一支冷烟火。喺呢个寒气逼人嘅冰洞入边，佢个面上边凝聚咗一啲嘅白霜，一句话都讲唔出嚟，只系扯住粗气。跟住哑巴对我使咗个眼色，我即刻就领悟过嚟啦。心知道佢一个人要撑住两个人嘅重量啊，真系实在太夸张啊！再都撑唔到几耐，当即我同阿豆腐亦都学住佢嘅样啊，稳住咗身形。三个人就好似只蟹咁，用一种好艰难嘅姿势就停咗喺呢个倾斜嘅冰道入边，嗰啲肌肉啊绷到行晒，喐都唔敢喐。哑巴显然系知道我同阿豆腐点解会跌落嚟嘅，所以佢亦都冇问我哋嘅原因。更何况而家呢一条友仔嘴里边系叼住个冷烟火，亦都冇办法开声讲嘢。我就算有一肚嘅疑问，亦都问唔出嚟啦。喺呢阵时，我哋啊见到哑巴将个眼光啊移向咗冰道下边，就住呢个冷烟火惨淡嘅绿光，我先发觉原来就差一啲，我同阿豆腐就要到头啦。而喺呢个冰洞嘅尽头，系一个圆形嘅青铜门。呢一样嘢就将个冰洞嘅尽头啊塞到实，形状呢就好似一扇圆形嘅门。而门嘅内侧系一啲无数尖利无比嘅青铜锥，嗰啲青铜锥上边仲有斑斑嘅血迹。我一睇到眼角都跳埋，心知道如果唔系哑巴头先扯住我同阿豆腐，可能我哋呢下已经变成咗青铜门上边嘅人肉串啦。紧接住，哑巴将个嘴一松，冷烟火就顺势滑咗落去，滑到咗去呢个青铜门嘅地方，光线亦都隐约可以见到。直到而家，哑巴先开口问：你哋撞到咗佢？佢？我反应过嚟啦，我话：你系咪话嗰个黑衣人啊？豆腐嬲啦，唉，梗系撞到啊！唔系嘅话，我哋两个而家仲能够喺呢度咩？啊，呢个地方居然仲有其他人，究竟系边寻家丁啊？豆腐嘅话音一落，突然之间神色一变，显然好似系谂到咗咩嘢。之前我哋就系顾住追嗰个咁嘅黑衣人，亦都冇仔细去谂一啲问题。譬如喺呢个援兵墓入边，除咗我哋，点解仲会有其他人嘅？赵老头嗰班人失踪咗三个月啦，就算冇死，亦都唔可能仲留咗喺呢个援兵墓入边嘅。既然系咁，嗰个黑衣人嘅身份几乎就已经呼之欲出啦！咁好嘅身手，仲有佢出现嘅时间同埋地点，呢一切一切都指向一个人嘅身上，佢就系吕叔。豆腐啊，吞咗啖口水，佢问阿哑巴：你有冇睇到嗰个人嗰块面啊？系咪真系佢啊？哑巴就冇讲嘢。不过睇佢嗰啲毫无感情嘅冷漠目光嘅话，已经系讲明咗一切啦。呢一刻，我啊不得不承认，我真系有啲心寒啊。虽然早就知道吕叔咧就唔系啲咩好嘢，从佢杀卫南京两个人嘅手段就可以睇得出嚟，但系呢条友嘅为人处世，实在系能够打动人心。我虽然一直咧对佢有意见，但系亦都为之折服。潜意识里面已经有一种想法，认为吕叔就算再乱嚟，亦都不应该会对我和豆腐落杀手的。但是现在发觉我错了，吕叔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格分裂症。他和你称兄道弟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义薄云天，但是在背脊捅你一刀的时候，真是令人地觉得心寒。豆腐亦都好难过，不可置信咁讲：唉，老陈，你话呢个点解？大家好地地咁做人咪得啦？点解一个人系要变成两个呢？我都可以将佢当为兄弟啦，佢点解就能够？点解佢可以？豆腐个目光睇向咗离我哋冇几远嘅青铜锥，目光当中浮现出恐惧同埋痛苦。对于佢咁样一个人思想单纯，以一种咁嘅背叛带嚟嘅痛苦，无疑真係好痛苦啊。係啊，呢啲一切究竟係点解呢？我猛然当中就諗到咗喺鼓入边攞出嚟嘅嗰一盏神灯。我同阿女叔前后有三日嘅时间差，呢三日里边佢又经历咗乜嘢呢？或者讲佢发现咗乜嘢呢？当初在天兵身上喷出来的红色烟雾，等到我和豆腐身上边的伤势即刻复原。就是在那阵时，我就已经有些怀疑普真到底是不是掌握了那一种所谓的锁匙的制作方法呢？现在那一盏这样的神灯出现，随着女叔赶尽杀绝的行为，我突然之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女叔其实她一直以来就在那里找着那条锁匙，可能他已经找到了，目的达到了，这样一切知道这个目的的外人是不是就应该全部要清除呢？加下豆腐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的面色是很紧张地说： 不过呢，有一样东西特别奇怪的，我们是追踪他跌入个冰窿的嘛，那他在我们前边，为什么他又没有跌落嚟呢？ 我回忆了一下，当时虽然话真系情况紧急，亦都未嚟得切多留意周围嘅动静。不过我记得嗰一个冰道嘅入口周围都系封死咗噶噃。如果女叔要引我哋跌入嚟呢个冰道，咁佢自己肯定亦都会跌埋入嚟嘅。不过点解佢会消失咗嘅？我将自己关于锁匙嘅谂法就同佢哋两个讲咗。哑巴听完之后就皱咗一皱眉头。豆腐紧张咁讲： 喂，咁你哋话呢，佢究竟有冇揾到赵老头条尸呢？地图会唔会系已经俾佢攞走咗呢？ 我拧咗拧头讲：呢一个就唔肯定，佢个目的一直以嚟就系揾锁匙嘅，攞到咗嗰样嘢，睇嚟佢对巨耳黄毛嘅兴趣就唔会太大㗎啦。哑巴就冇参与到我哋嘅对话，佢移动嘅身体到咗青铜锥嘅前边，避开嗰个尖端，坐咗喺呢个冰道上边，两只手就顶住个两壁，用两只脚就试住想打开嗰一道咁嘅青铜门。门里边呢就有一道铁栓嘅，紧紧咁卡喺青铜门同埋圆冰之间。哑巴就用个脚尖慢慢咁将呢个铁栓向旁边拨，跟住就听到劲铿嘅一声。圆形的青铜门在冇咗铁栓的控制之下，即刻就向后退咗去。瞬间一阵红色的烟雾就在个青铜门后边的世界里面就涌入咗冰洞入边。我就闻到咗一阵熟悉的味，这个是同埋天兵身里面喷出嚟的烟雾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在呢片刻之间，身体之前所受的伤几乎就变得已经是乜都冇事。吸了两啖之后，整个人觉得的精神焕发。哑巴在嘴里面发出嗟的一声，两个鼻一收，纵身一跳，就从这个冰道那里跳了出去。